珍惜生命中的每次眼泪、有天我会勇敢不再哽咽，而我盲目的追低头妥协，想保护着谁。我想许愿拥有你的明天，我只想在我都妥协，想保护着谁？我想许愿拥有你的明天，我只想在。